喂，政治好丑恶噶。 哎，你不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 政治很深的，我们不识的。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在各种的无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的咩？ 是啊，真的食得的。乜你没有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没有料到 的？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香港已经赤化的媒体环境里面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还有大辣、中辣、小辣。 这个刚刚听了，香港人最喜欢就是多元选择，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点至11点， 政治咖喱饭。 好了，潮博来到 了，原谅我迟来啦，因为而家身體唔係咁好咧，就做節目做唔到咁長。 其實啲聽眾知唔知道你身體狀 況？有啲知嘅，我以前阿老友林康正喺佢節目有講啊嘛，即係我係我而家係癌症病人。係。咁啊，但係 康復中。 康復中啦，有得醫啊！呢個世界即係你有意志力，好多嘢都改變到嘅。咁所以呢一段時間我都係養病中嘅，其實就係、是。咁但係都好高興同大家傾下偈。 係啊，啲聽啲網友咧就話，即係希望阿於飛多啲上嚟。咁啊，聽埋你一陣咧講嘢咧，會唔會又有人話喂趙博多啲上嚟喎咁樣？你自己爭取下。 爭取下啦。 咁另外咧，喂好真係好多謝大家，因為咧我一講話喂，如果今日冇人捐獻，咁我好冇面，即刻咧啲人就有反應。咁啊，多謝大家嚇。咁就另外咧就係、是、就話即係睇下仲有講咩咧？就係話於飛趙博啊，見到你啦，依風采依然話你好開心見到你。好啦，咁啊睇下啦，我哋頭先咧就講年青人啦嚇，咁啊其實咧我都知啊，講呢啲嘅 topic 咧其實冇乜好下場嘅，但係阿趙博又話想加入討論一下， 因為我自己都係工作啦關係，咁我係。好多嘅大學生呢個年紀都係我教過嘅年紀啦，起碼都係，即係其實我係想辦法去理解同埋去分析佢哋嘅立場同思想係點樣嘅、嗯。其實好簡單啫，而家有兩個好興嘅論述，第一就係、是、所謂中港切割論， 嗯、 有啲人甚至乎網上講話呢啲係鄰國嘅事嚟嘅，係、嗯、咪與我有何干呢？其實呢個係反映到兩個問題嘅，第一個問題就係佢哋係從呢個係思想上嘅不合作運動， 嗯、 因為你要去凝聚自己呢一代嘅身份認同咧，你就一定要同上一代有啲唔同啊嘛，係、嗯、嘛？即係00后要同90后唔同，90后要同80后有唔同、嗯，每一代都要揾一啲共同嘅嘢去講嘅， 畫圈 係啦，咁、嗯、你就要畫咗個圈咧，你唯一嘅方法。強烈的方法就是切割。 嗯、 喂，我要同以前的所謂大中華交嗰代啊，泛民嗰代嗰種政治運動是不同的，嗰啲鄰國的事嚟嘅。咁、嗯、所以去悼念活動又好啊，或者其他李旺陽啊、劉曉波啊，即係之類嘅嘢咧，都與我哋係無關嘅、嗯。我哋先顧念自己咧，其實佢哋係透過呢一啲咁嘅方法去建立緊自己嘛。咁、 嗯、 當然啦，即係方法係有嘅，咁、 嗯、 但係你問我，我係當然唔同意啦。 嗯、 即係所謂思想上有不合作運動，咁你係有一啲道理嘅。咁但係你要明白一樣嘢喎，現實嘅政治我哋而家係中國嘅一部分。 嗯， 咁你係要唔認同佢嘅，唔緊要嘅，你可以自己心裏面唔認同佢啊。咁、 嗯、 但係你唔能夠否認一樣嘢，如果我哋嘅主權國佢唔係一個能夠容忍民主言論自由嘅國家嘅政權。佢點能夠容許一個地方嘅政府去獨立同自治呢、 嗯、 即係除非你係打贏佢嘅啫嘛，你必須要面對一個問題，個、嗯、政治現實就係佢就係唔係一個民主嘅政權。咁、 嗯、 所以你唯一嘅方法你就點咧？你梗係希望有多少改變佢啦。咁、 嗯、 就香港嘅能力係做唔到，唔係有百幾年前我哋做到喎、 嗯。 即係百幾年前孫中山、阿鄭觀應啊呢、這個嘅阿何啟。佢哋就喺呢度，即係幾個人嘅，仲有四大寇係咪啊？係幾個人嘅啫，即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喎。咁所以、嗯、即係今天嘅年輕人咧，就唔需要妄自菲薄啦。其實我覺得係。 我好認同阿趙博呢個講法嘅，即係話咧，其實咧，我會覺得首先我哋作為呢一代，我哋都首先要理解點解佢哋有呢個行為啦，係咪啊？即係所以我係一直都覺得，即係我特別今時今日做老豆呢、 嗯 這個嘅。 學習更加重要嘅， 冇錯， 係嘛？即係啊，你都 我都係我都係爸爸， 你遲啲仲勁，即係當你而家仲細啊嘛，你嗰個 係啊 係。即係咧呢個我係好認同嘅，即係首先我會嘗試去理解點解佢哋會有一種咁嘅行為嘅 pattern。 嗯， 咁呢個亦都係我哋嘅責任，因為我哋嗰代人或者即係叫做我哋係有呢個能力啊嘛，最少我哋有呢個能力啊嘛。好啦，咁所以係啱嘅，我哋要多啲了解佢哋嘅諗法嘅形成。咁好啦，又係我咁講，講翻個現實處境，政治嘅現實處境，就係話我都係討論翻一樣嘢啫，就係話如果你要同中國切割嘅時候，呢、這個喺政治上面可不可行？呢、這個就值得討論，我自己覺得。即係當你唔好就咁嗌出，或者一個情緒出現咗之後， 佢想咁樣， 係啦，佢 dictate 咗你嘅行為喎。如果係咁咧，其實咧，你老豆由細都教你噶啦，都係咁樣，你咁樣樣係唔 work 嘅。我哋一代成日覺得講一樣嘢就係話，除咗嗰樣嘢嘅是非對錯之外，嗰樣嘢 work 唔 work？ 嗱呢一樣嘢，我希望咧，即係話，亦都係同年青人嘅一個嘅即係分享，就係話，當你去講出一個政治主張嘅時候，譬如舉例，如果你話革命，或者係所謂嘅焦土，諸如此類呢啲嘅主張嘅時候，我首先第二個問題一定你要處理嘅，如何革命？如何焦土？在这个时候是不是一个合适的时候？因为当你如果用革命的论述，大家的标准就很不同了。大家完全不同的标准的。香港是不是现在是、陷入一个，不是陷入，就是应该是处于一个可以用革命的方式来去抗争的一个政治环境呢？那当然了，好像于飞所说，今年呢这个气氛是少了的。今年都冇乜人講噶啦革命，因為咧成班嘅即係自從呢個旺角嗰個嘅暴動之後咧，你就睇到即係嗰條路就連參與者自己本身都否定咗噶啦。 咁其實即係到魏晉南北朝嘅時期，竹林七賢有啲人係純粹吸五石散嘅啫嘛，即係用呢種精神嘅麻醉去同現實政治嘅切割。咁而家啲大學生就選擇去唔去討論啦。唔去參與啊，唔去悼念啊，唔去甚至乎唔去關心一啲嘅內地嘅同胞嘅一啲嘅事情。咁呢一種方法係一種，即係如果你問我係一種消極嘅不合作運動，即係純粹係唔參與啫嘛。其實你係冇一啲 件事 得著嗰啲，對你對人對整個局勢係冇任何嘅好處嘅。咁啊，唔係我又建議佢哋都可以效法甘地嘅，即係如果你係認為係鄰國論嘅，咁你首先將身份證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先啦，即係同埋特區護照，咁你就建議燒咗佢或者點啦，係咪啊？即係都係一個表態嚟噶嘛。咁但係唔係你照拎住去旅行，咁你又話鄰國又講唔通咯。 同埋我即使係完全站在呢班後生仔，就算係鄰國論咁睇啦。我是可以假設埋同意曬佢哋所有立場都好啦，我會點睇咧就係你實際上咧，如果你認為香港人嘅價值同埋呢種身份，你而家所擁有回歸後仲剩翻低嘅咁可貴嘅話咧，實際上咧應該係知己知彼啊嘛。我理得你嗰個名叫中國，或者隔離佢改名叫美國、德國，冇理佢一個國家名喺隔離叫鄰國 X 國 A 國咁樣。咁但係就算啊，你要抬舉咁高嘅本土主義嗰個情操啊，要捍衞啲嘢，自己嘅身份好多好正嘅，我哋要保護個制度。咁你實際上如果係涉及佢隻手係介入你同佢抗爭制衡嘅話咧，咁你策略上係要了解對方啊，唔係 ignore 對方啊嘛，係咪先？ 即係甲午戰爭之後，中國最多留學生喺邊咧？就係東京啊嘛。即係你首先要明白對方點解要超越你， 係 嘛？再要明白嘅對手究竟係做緊乜嘢？咁當然我係唔認同鄰國論嘅，因為我認為你改變咗先叫鄰國啊，未改變你就係本國噶啦嘛。咁你既然係本國嘅事。係嘛？家事國事天下事，當然要即係大學生係要時時關心啦。 所以我係最大惑不解呢度嘅，即係完全站喺佢哋立場，都係有啲論述唔係好貫徹到嘅，即係你唔係好諗得明嘅。即係如果你個對字係另一種民族、另一種國家喺隔離咁樣，又好恐怖㗎，佢好勁㗎咁樣，我哋要保存我哋啲好脆弱嘅嘢咁樣。咁其實你係更加要壓起一槓啊！同埋你對搜集資料啊、情報啊，即係你真係國與國之間係咁噶嘛？你見而家國際大國啲對峙，又收咩情報啊？北韓嗰啲咁樣係啊，要了解你嘅動態，跟住我哋制定咩策略咁樣玩法噶嘛？ 其實再推而言之咧，我覺得就係、是、如果你係真係即係用阿於飛頭先嘅 approach 嚟講咧，而家嗰種嘅所謂消極不合作運動咧，其實係 do bad more than good 嘅。嗯，點樣 do bad more than good 咧？就係話，特別係陳雲嗰種嘅論述咧，更加係危險咧，就係將你嗰個憤怒咧，係由嗰個政權拉到落去嗰個嘅所謂嘅族群嗰度。嗯，就是蝗蟲啊、中國啊呢一類嘅論述嗰度咧，你係幫緊個政權係產生一種嘅燃料，就係令到中國內地嘅人同香港嘅人處於對立。 嗯， 係直情一切嘅中國嘢我都唔想理啊，唔想理嘅時候咧，你中國人你死你事啊，即係依一種嘅説法。或者好似你唔知邊個講話李旺陽關我鬼事啊，諸如此類。當呢啲嘅論述形成嘅時候咧，佢所產生嘅效果係咩咧？邊個最得益咧？就係政權。係，因為你產生咗嗰個嘅就係中港民眾之間大家互相仇視。 嗯， 咁呢個咧就。今天有人講笑就話我做咗老蕭，受咗老蕭。啊，呢樣嘢我對同阿蕭生係完全一致嘅睇法。即係我覺得咧，如果你問我最唔認同、最唔認同，我到今天都係。 嗯。 啊，雖然咁講又會令到有啲人頂我，但係我到今天都仍係唔認同嗰啲咩蝗蟲論啊，將嗰個嘅仇恨施諸於去內地嘅人。 嗯。 啊。即係無論佢哋你講佢係嚟香港點樣不文明行為，諸如嗰個係另當別論。不文明行為，香港人都有。 唔係呢個不文明行為咧，即係我係讀近代史嘅。上海開埠咧，上海本土人就好憎啲外省人嘅。跟住呢個其實係城鄉矛盾嚟噶嘛？呢個所謂不文明行為，大部分都係城鄉矛盾。譬如話，即係隨地吐痰啊、踎啊，即係。唔叫踎，而家叫咩蹲啊？亞洲蹲啊，係咪啊？呢啲都係城鄉矛盾嚟噶嘛？咁所以香港人就將個城鄉矛盾咧，因為佢長期係一個即係深圳河嘅區隔，就變成咗中港矛盾。其實本身係城鄉矛盾嚟嘅，當然有一啲就唔係啦。就譬如話，我哋一陣間會講到嘅阿唐小姐嗰單新聞啦，法庭咁呢個亦都。其實文化矛盾啦，或者係可能係精神病人同埋非精神病人之間矛盾啦，就係即係好多可能性，我唔知啊，即係情況。 我話似啫， 似啫，唔知。咁所以即係而家有啲人就借呢啲題目去令到嗰樣嘢變成咗一種族群矛盾。 啱， 呢個係最 呢個啱嘅，我都要承認嘅，即係話咧呢個阿唐林玲咧，其實我哋係唔應該將佢變成一個嘅。強國女的稱呼，然後因為一咁嘅時候咧，我就將佢 label 咗，然後將一啲好多所謂嘅內地人嘅一啲嘅 label， 加諸咗佢身上。 其實之前佔旺案呢單案咧，都有幾個內地嘅遊客係影咗相噶，咁有啲咪即刻道歉算咯，係咪啊？即係其實好多時候你唔理解當地嘅法律，你又譬如話我哋唔知道新加坡有啲人係唔食得香口膠嘅，咁我有啲人食咗。咁我哋都唔能夠話咧，香港人係講撐咁，即係唔合理噶嘛，係咪啊？咁但係關鍵就係你之後去點樣去對付佢，點樣去面對佢？咁咪道歉咗咪算啦，嗰啲係咪啊？咁但係呢個唐小姐係特別啲啦，所以我覺得即係都係放低偏見就在今天。 既然講開唐小姐，我哋就入落呢個題目。不過我入呢個題目嘅時候，唐小姐我唔係真係想講佢嘅，不過就由佢去引入啦。咁由唐林玲咧就正式就判監7日，咁好似就話已經遣返啦。 因為計咗之前嘅拘留。 係啦，計咗啦，因為拘留咗佢嘅啦。咁好似話一判嘅時候就已經就遣返咁樣。咁咧就八卦少少嘅嘢咧，就係我覺得。看完之後咧，我仍然覺得唔係好明咧，有啲嘢係未處理嘅，未解決嘅， 未解決， 就叫做假卡片。 嗯，係啱。 究竟呢個假卡片有冇涉及到所謂嘅偽造文書嘅罪名咧？第二，假地址需唔需要處理咧？佢俾法庭一個假地址， 係 呢個係咪一個罪行？ 同埋有冇可能係作假證咧？都係可以值得查噶嘛？ 係啊。咁當然啦，有重費嘅問題啦，好多人就話：哇，喺貴佢話 罰 佢20萬到嘅重費198,000，佢話喂，咁佢你而家遣返佢追唔追得到啊？咁樣哦，咁啊，今日我聽一啲網台節目就話：哦，如果香港政府要追，就可以透過內地協助之下咧，就睇下佢有冇即係財產啊，諸如此類。咁即係有個途徑去追嘅。咁當然啦，討論呢、這個我都話，只不過係一啲。叫做花生嘢啦，我唔係真係想討論呢個花生啦。但係由唐林玲拍手機拍照判監7天， 咁坊間咧就會將佢同梁油就比比啦、嗯，因為啱啱就係同一好似最近呢一兩日裏面咧一齊判刑。 嗯、 梁油咧就因為咧喺舊年嘅十一月就即係係咪舊年十一月啦？好似 應該再早啲啊嘛， 再早啲， 前一年啊嘛。 再前一年啊，2016啊， 二零一六啊，而家二零一八，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 啊啊啊啊啊、 哇，時日過， 時間如飛啊，真係時間如飛。 我冇見你都起碼年幾啦。 有啊有啊，咁啊，2016年11月嘅時候咧，佢哋就因為咧被取消嗰個議員資格咧，就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就唔俾佢入嚟，咁佢哋就要所謂嘅闖入呢個立法會嗰度，咁而家今亦都判咗咧，就話佢哋咧依個係叫做法咩咩罪話，嗰、那個叫做非法集結罪。非法集結罪就判監四週、四個禮拜。咁於是咧，其實我而家聽網台節目都有一啲咁嘅討論嘅，就話哇，就將兩件事拉埋一齊。我一個大大將法庭好似一個點講啊，即係將佢變成一個笑話。喺裏面咧，到最後都仲係要撐，就話叫話法庭判佢呢個嘅罰款咧係唔啱嘅，你應該賠錢俾我。 嗯 啊咁樣，但係咧呢一、這個。被選了做立法會議員，因為被 DQ， 然後他不服，在立法會裡面進行一些抗爭行為，就罰四個星期，而他那個的罪名叫做非法集結罪，而根據非法集結罪過去的判刑呢，是可以不用入監的，過去很多時呢罰款了事， 社會服務令、啊、 社會服大部分是社會服務令，於是那些人就說，喂，是不是有些我哋嘅香港嘅 政治考慮， 有啲政治考慮啊咁樣，咁我唔知大家。 因為非法集結同非法集會係唔同嘅。非法集會咧，即係未經申請嘅集會嚟嘅。非法集結咧，佢一定有一個條件嘅，就要造成咧公眾嘅不安，即係有生命啊或者係其他安全嘅威脅。咁所以佢當時咧，即係法官就會認為佢喺立法會裏邊咧會造成起碼有保安人員啦，嚇嘅一啲嘅威脅啦。咁所以呢個係會相對重一啲嘅。咁但係睇完呢單新聞咧，我爸即刻問我啦：喂，點解香港嗰啲一衝擊下就會要坐幾個禮拜？台灣打交都冇事喎、韓國拉閘㗎，即係直頭攞鐵鏈鎖閘都冇事。 喺歐美都係比較鬆嘅一單。 因為呢個係三權分立，而香港咧低温嘅立法局啊，立法局啊，我講緊係97前個設計都係行政主導，佢只不過一個諮詢機構同通過機構嚟啫，所以佢係冇一個香港個本身嘅法例咧，係冇一個三權分立嘅。咁而喺台灣同埋韓國咧，就係因為司法機構係唔能夠處理立法會裏面所發生嘅事，必須要由立法會或者國會主席或者國會嘅大多數議員通過，最後交去俾法庭去做司法機構。咁所以香港個制度已經本身唔係真正嘅三權分立，就產生咗呢一個結局出嚟。 同埋咧，我睇會唔會係我哋嘅司法系統裏面多咗一啲法官嘅政治考慮咧？咁樣喺呢一點咧，我係冇咁兩極化去睇嘅，即係未如一啲人咧好偏激就話，唉冧咗噶啦，香港冇司法獨立啦咁樣，一係咧就話，唉冇嘅。完全冇嘅，即係你哋心魔，係啊，即係自己有鬼，所以先咁樣諗啫。我覺得係中間嘅，因為睇翻佢嗰個好多官啊，對於以前譬如雙學三子案，我睇佢啲判詞咧，其實佢哋係有一種比較明確喺一國兩制之下司法制度面對政治事件嘅審案裏邊嘅一種取態，其實係有一種微妙咁樣鬆緊嘅定位咧，係稍稍係。扭扭去偏緊㗎啦，而家我睇到，即係多咗官去咁樣詮釋偏緊，所以點解當初雙學三子案判話衝入呢個公民廣場啊？對於暴力嘅理解咧，喺個判詞裏面寫咧，其實令我哋有少少失望咧，亦都係呢個原因。咁但係係咪因此就話成個香港司法系統已經冇咗獨立咧？我又唔係咁睇，但係顯然咧就住一啲重大的政治事件去審案呢，其實官對於在兩制框架之下處理政治案的那把尺呢是收緊了一點的， 是收緊 了，我認為 因為為什麼呢，這個的處理 的裁判司呢，其實他 exactly 也有 quote 過在終審法院這個黃之鋒案那裡呢，他是 quote 了的， quote 了他呢就說其實呢就是可以不考慮那個的所謂的 intention，是完全不需要考慮嗰個政治嗰個嘅所謂嘅動機諸如此類， 但係普通法就本身是以考慮呢個嘅動機為一個最大的裁判原則啫嘛， 冇錯。 咁我想讲讲咧，咩叫非法集结呢？因为话法例上就话，凡有三人或多于三人集结在一起，其实好容易嘅，我呢度 就系 非法集结噶啦。咁咧就作出，但仲有条件，唔系 有条件嘅， 作出呢个扰乱秩序嘅行为，或者作出带有威吓性、侮辱性或者挑拨性嘅行为，意图导致或相当可能导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如此集结嘅人会破坏社会安宁，或害怕他们会藉这个行为呢激使其他人破坏社会安宁，他们即属非法集结。 所以打麻雀就不计了、如果跳大妈舞可能跳得过分都有这些机会会令到社会不安。 咁但係大媽冇而家嗱跳咗咁耐冇事喎、 啊，因為 佢好令我好不安啊， 不安， 佢令我好不安、啊。 佢亦都有啲引人犯罪啦， 引人犯罪， 你好想犯罪啦。 咁但係嗰個唔係非法集， 唔係非法集結， 嗰個另外嗰陣時引人之作不道德行為， 最多噪音咧，亦都係係咪啊？ 咪仲有引人作出不道德行為， 咁、我唔知啊，我未去過。 啊、不過呢我自己咁睇嘅，我就認同阿於飛嘅大致嘅講法啦，即係話我覺得咧，其實係。你看看怎樣說那個是不是一個政治考慮、我就曾經呢我就、跟一個的就真是法律專家去談過有關香港近期這些司法判案的結果、這個是他的意見我可以給大家參考、就說其實大家不要將整個司法的制度呢視之為純法律的東西、 同意同意 不是這個是建制、OK建制之餘，法官亦都係一份工。嗱，我話俾你聽，呢個係司法嘅一個專家嚟噶，法律嘅專家，佢咁講。法官係會係喺判決嘅過程當中，佢會考慮埋咩咧？佢話考慮好多嘢。頭先我所講社會氣氛啊，所有變化啦、OK， 唔係純粹法律，仲有佢會考慮埋自己晉升機會。 冇錯， 晉升機會就包括。如果你是地方法院，你考慮就是上訴庭會不會推翻我這個判決、所以他是很他不是只是看說上訴庭究竟有沒有一些判決已經作出指引，這個固然 很具體啦，作出指引的東西、我一定要按上訴庭那個的判決啦。第二他還會考慮即使沒有這個指引都好，如果我作出一個判決，如果上到上訴庭他會估嘛，我会被推翻的可能性 机 会机会而上诉庭要考虑的就是包括我第日上不上到终审法院、所以这些各方面的考虑呢你说是政治吗？ 是一种计算， 是一种计算， 还有香港已经再简单一点，如果是美国甚至乎会考虑总统的政党和在野党会不会给你、通过这个大法官委任呢、是不是要很多这些考虑嘛，所以九个大法官的委任、香港已经相对简单的在这方面的政治计算、 所以呢是对但它是会有各种的计算，其实所以呢当然终审法院过去的判词以至到上诉庭的指引，这些当然是一个在法律上面你可以说都是一个的句子、它会考虑啦、这个就是法律考虑啦、但是人事考慮呢，這個很多時候可能都很具影響力，同具即係個影響力呢是同等的咁樣。咁你看到而家終審法院呢那幾個、法官呢就嚟退休了， 係啦， 就嚟退休。 而家亦都即係內地嗰個媒體，以至到香港嘅建制派亦都係大肆鞭撻緊，即係香港嘅法官委任啊，仲係委任緊英國人，係嘛？即係不符合國家利益噶嘛？佢哋認為法律必然應該係要為國家利益而服務噶嘛？咁、所以呢個樣嘢係，不過 to be fair， 我覺得咧呢、這個唐女啊，我成日見唔到佢叫咩名字，唐咩啊？ 唐林玲。 唐林玲呢單案咧判得輕咧，我係覺得合理嘅，因為好多時候我哋香港人去外地犯咗當地嘅法律，相對會比本地人犯同樣嘅法律，譬如話我哋去咗新加坡食大麻咁為例啊，咁比起新加坡人喺當地食大麻咧。相對嚟講，個官一般會判得輕啲嘅。咁甚至乎，我哋香港人翻大陸犯咗大陸嘅法，只要唔係政治嘅法律啦，甚至乎犯政治嘅法律咧、即係銅鑼灣書店事件咁，比起如果同一件事係內地人做嘅，即係香港人都會係輕啲嘅。咁呢個係應該係國際上一般嘅情況，就係、是、都係會係咁做。對於外地人一般嚟講，都會 手軟一啲。 OK，即係可能其中係咪一個原因就係啲酌情考慮就覺得佢真係好可能 不知者不罪啦， 不熟悉香港嘅法律 就未必不罪，不知者起碼輕少少罪啊，都會有咁嘅情況。 OK。咁就好啦，咁啊，其實咧呢個亦都係一個我覺得即係嘗試去詮釋一下啦，即係我哋呢個係就當然係冇證據啦，詮釋一下咧最近香港司法嗰個嘅判決嘅一啲嘅現象， 嗯， 即係話咧，你係咪真係好能夠話？佢個法官咧真係考慮政治因素咧，我哋當然冇咁嘅證據，冇辦法去判、去證明呢一樣嘢。但最少我會覺得是緊了，這個是一個事實。因為為什麼呢？從他那個判案、由這個所謂非法集結都可以判四個星期、這個這樣的判決呢、你也看到個、法官的判詞呢，你是看到這個 是事實上是收緊當中的、所以呢好了，做抗爭接入到抗爭者了、你看到由這個的梁游的判決那個、裁判官去講的是什麼呢？第一，他是講到暴力的、即是說暴力是一個很重要的考慮因素來的、OK？ 暴力。那第二呢，他都講到就是說、不會考慮你那個的 intention 的。我覺得這個因為由終審法院已經是作出了個裁決出來，是終審法院不是上訴庭、是作出了個裁決的了。那這個就要是如果是在抗爭的過程當中，我想這個因素是 to be， 即是你是要策略上面你真的要考慮的。 是啊， 是真的，因為你現在是跟一個國家機器鬥、法庭 無論如何你不要以為他真的說一定是跪低、跪低了，而是這個的是法庭上面因為他是 偏向保守，是偏向建制的、這個是現實來的、而且法官是 law and order 的嘛、大哥，他是 law and order 的人來的嘛，他跟我們的社會運動者他的 mentality 本身就已經是不同的 了、 所以這些裁決呢，我覺得就是具參考價值的、即是你再繼續去、從事社會運動的時候你要考慮這兩點，就是除非你真的革命論，否則暴力就會入監、 所以其實我是很擔心、勇武派的支持者，即第一，而家佢講用武就已經係講嘅啫嘛，冇真係用武嘅。但第二，佢哋又唔認同和理非，咁究竟佢哋有咩出路呢？咁革命佢哋又即係未去到呢一步，咁、所以我係即係都戥呢批人係覺得佢哋即係無立足之處，係好都同情佢哋嘅，真係。 同埋 你係咪真係同情㗎？你 真 係 同情 㗎。哦 ，OK。 同埋，我覺得如果真心係有政治理想，同埋有真心嘅嘢要追求嘅人咧。嗰、那個對於嗰個手段的考慮啊，或者策略的考慮咧，係唔會睇得咁死硬死板嘅，係、啊，因為其實你只要係可以慢慢有幫助你一步步踏向邁向目標就 OK 嘅啦。咁所以我反而係好奇怪咧，即係如果你係將某啲手段，譬如暴力手段，係視為一種信仰嘅，好似宗教信嘅教義咁去遵守嘅，然後係不顧一切嘅。即係無論個現實嘅案例已經有得參考啦，之後個後果成本越嚟高咧，係都唔理嘅話咧，然後仲要周圍發脾氣去鬧人哋點解唔暴力咧？咁我覺得由而家繼續未來去睇到有呢咁樣嘅講法咧，我係會覺得非常之奇怪，我係會懷疑埋你究竟你平日把口講嘅政治理想，你追求嘅嘢係咪真係你想追求？ 嗯， 係啊，因為如果你想追求咧，就係應該。技術上的東西手段你用什麼抗爭是要很多變化你願意去調整的嘛，照計你的人是應該這樣的，那些才是真正對於理想目標是有渴求的，是應該有的態度的嘛。但不是、我見你講到那個理想很高、香港一定要怎樣又怎樣，目標很宏大、但是我見你僵化的、你提出那個手段，然後人家不跟你的手段，條條大道通羅馬是不行的，只有你一條大道而已，那個、就是暴力。咁我係非常之懷疑呢班人咧，完全不理實際條件考慮嚟去講話要做到嗰個理想咧，我覺得未必係真嘅，係佢可能係自欺欺人，又或者係有其他掩蓋咗嘅其他情緒要發泄嘅啫。 其實好似頭先阿趙波都講，而家去到而家今時今日，自從旺角騷亂之後咧，我唔覺得係暴動啦，我唔認同佢一個暴動啦，即係我唔認同佢啲手法。不過我也覺得 佢同暴動有一段嘅距離。 嗯。 But anyway， 呢個都唔係討論重點，就好似趙博所講嘅頭先，佢話：喂，到今時今日，其實講咗班友，或者而家都係喺啲網台講嘅啫，即係都唔係喺，即係唔係真係有咩嘢嘅行動嘅喎。即係佢哋而家咧， 佢哋意識上好暴力。 啊， 係係行動上唔好暴力。 意識 行動上其實比呢一班佢哋所鄙視嘅呢一班嘅民主派 更和理非， 更温和。 係啊，但係佢口好暴力， 係 眼神都有啲暴力。 啊， 所以我就好同情佢哋啦嘛。 啊，咁反而咧，我啊覺得即係阿喺今次呢個嘅判決嘅梁由啦，亦都我覺得就可以引申到去之前阿梁天琦。佢嗰個嘅判決啦，咁即係我諗梁天琦，我諗最同佢哋最大嘅不同之處咧，就係我覺得梁天琦當然係有好多方面可以討論，有啲人又覺得佢喺成個過程當中太策略啦，喺認罪嘅過程當中太策略啦，即係其實係為咗減輕個刑罰，咁又冇去將佢嘅政治主張 去講出嚟， 講出嚟咁樣，咁有啲人咁睇啦咁樣，咁但係梁天琦咧其實。都是一個代表的人物呢，我覺得就是他其實某個程度上已經是放棄了那個的所謂的暴力主張， 實際上是的， 他實際上是 他只不過不清晰而已，他交代了， 其實有、哦、即三個層次在法庭上，第一你就是當你在法庭的一個認罪書是一個政治的論述，是吧，他大聲朗讀出來，我沒有敵人、 嗯、 第一種是這樣，第二種好像梁天琦，其實他承擔了一定的法律責任，起碼以後可以在香港出回來都重新做人、 嗯、 但是他是中間是有求情啊，各方面也都跟個官說即是有後悔啊，有悔意、嗯、即第三種層次就好像他的 partner 一樣，即是潛逃了德國所以梁天琦即都不是一種最值得令人鄙視的那種，即是潛逃的、嗯、他 是 一般香港市民即係都希望判輕啲啦，其實就係咁樣嘅、嗯、一個年輕人，希望大家俾個機會佢、嗯，所以我都係同情佢嘅。 我用一個比較闊嘅角度，都係偏同情佢嘅，因為呢個可以話係香港回歸之後一個悲劇嚟嘅，總體上即係好多社會問題對年輕人嘅壓抑、流動性嘅問題，其實最後咧先係訴諸一啲所謂。年輕的代表、政治代表，終於是採取咁激烈的手法嚟去宣泄他哋嗰種不滿、嗯，所以我覺得係如果你看整個脈絡去看咧，所以最後如果你用一種所謂歷史的悲劇去看咧，係有可以加幾分同情落去。 我補充多少少，其實當時嗰班所謂暴動案或者係再之前的所謂本土啊、獨立啊、青年新政嗰批人咧，都有一個共通點嘅，好多都是新移民。嗯、即是梁天琦是武漢旗嚟噶嘛 ？OK， 即是其實他哋呢批新移民，就算啦、啊，尤慧晶啊，佢雖然不是新移民啊，佢、嗯、話自己是香港出世，但係喂佢都有大公報背景喎、啊嗯。即係呢一啲人是特別容易走上一種最激進的思維，因為他哋有一個很大的反差嘛。以前在內地受嗰套教育啊，係咁樣嘅，祖國是如何偉大啊？嗯、啊應該要學學樹咗李峰啊，等等等等。嚟到香港就發覺以前嗰套十幾年嚟是騙案嚟啊！即係所以嗰種反差，即係尤其是即係譬如話你拍拖，見到個女朋友好靚嘅，結咗婚之後卸妝，你發覺我挺，即係你不能接受嗰下，呢個反差係令人哋幾憤怒咧。所以佢哋係走上咗最激進嗰啲格局咧、嗯，其實係一種新移民嘅悲哀嚟。 嗯。 我自己本身上一集都有少少提到，我對唔知上一集定係之前有一集咧，我提過我對梁天琦我嘅睇法都係，我首先欣賞佢嗰個承擔先啦，即係佢願意留喺香港嗰度去承擔呢一個嘅罪名咧，去承擔呢個嘅審訊啦咁樣。第二呢，我自己覺得在他那個整個過程當中，當然我們可能對他有一個期望，就是希望你呢能夠、用一個我們談一個最高的高度去藉此來去、宣揚一個你的政治信念、 嗯 okay? 但是如果萬一他真的對於那個暴力的、主張是有所改變的時候、嗯，我覺得是不是應該都考慮埋呢個因素？ 都俾個機會佢啦，大家都 即係佢可能真係唔係呢個我即係我覺得有咁嘅可能性嘅喎，即係經歷咗咁多之後，佢真係覺得暴力已經唔再係一個策略嚟嘅。 或者不是一個可行的， 不是可行的、方法來的、我覺得這個也可能是導致他在法庭裡面的一個的行為， 他改變了， 他改變了、即我不排除這個可能性、即如果你說要他繼續站在那個高度，其中一個條件就是他要繼續 believe 那套， 即是孟德拉都不是第一天就開始相信即和李飛的嘛， 是、 即你知道他老婆都是游擊隊來的嘛，其實是、所以他是任何人都經過一個時間的改變的、我們不能夠排除即當日所謂的旺角事件、的有一些人最後是改變了、即他們的信仰的、 但我唯一有一點呢就是一定要講的，就是我始終對於政治領袖是有一些標準、有一些質素的期望、即是說你們說的全部都對，他可能實際上或者你見他的講法已經改變了、但是如果你作為一個站出來已經經歷了那麼多事，或者是你、是一個會成長的有基本質素的領袖，喂 你都要將你改變的想法交代的、當然我也都間接地多謝梁天琦，因為呢我看到其實整個跟他有關聯或者是體諒，即我都說有幾分同情心入面，但是呢在他身邊一圈政界體諒他的、他始終承擔了責任的，青少年都有很多、在香港的問題，他終於有一個代表是遭殃諸如此類的時候，但是你發現呢整個政治他們那個板塊呢對於這種交代定位你的政治立場論述有沒有改變、吸取了多少教訓，或者不是一個教訓來的，諸如此類是一個實際分析來的，一種轉向來的，沒有所謂，但是是不是都要有一個的交代呢、但我就認為呢由他乃至他身邊那種、大家支持他或者整個政界那種氣氛呢，是突然間冇曬政治領袖或者係佢哋一種代表性應該有嘅對於大眾嘅嗰種誠懇同交代，咁我係喺一大段呢個時間見到佢哋咧，我係有少少失望嘅、即係其他嗰啲都可以撇開去，但我覺得如果對於香港從政者有一啲期望嘅話咧，其實論述同埋呢種交代咧，其實我哋應該要有啲堅持嘅，如果唔係好怪嘅，即係你大家。发生了明白的，即好像你出来那句、事后你一出他就说蛤我实际上改变了你现在才骂我，这样诸如此类。跟着或者有一些如果第时呢我们没有要求的话呢就会令到一些政棍崛起、即是他一段时间过渡了，跟着呢他喜欢又用回某种手段的时候呢，他突然间又说我以前没有否定过不可以这样做啵、这样。那于是乎呢没有一个質素和交代的要求呢，其实这些这样的走盏位是我们纵容了某些政客的，其实是有不同的不良的影响的，在我眼中。 同意。即是不过很可能我们希望梁天琦可以之后可以有一个这样的即是表白的机会。 即是更加全面。 更加全面，即是对他那个整个的政治的思维。的經歷可以有一次的、詳細的交代。 很多網友有留言喎。 是啊。 是啊，有些人打賞了是 吧、啊、有啊繼續有啊。就不過講到大家始終會就一些議題有不同的意見啦，有人就不認同我的騷亂論啦，即覺得是仲不是暴動這樣。這個呢就因為今天的時間所限，我們有另外兩個 topic。如果第日有機會呢，我想即之前如果你找回我和阿世良都主持一集呢，都有提過這個我們為什麼覺得它不是暴動的，可以即找回來聽聽。好了，我們一會兒回來呢就會講一下今期都是很新鮮滾熱辣的沙中線的問題。 我和很多香港人一樣都很喜歡吃榴蓮，要吃漂亮的榴蓮當然要吃山上野生的貓山王啦，現在有好辦法啦，人民超市独家代理品牌 Freshness Mart 马来西亚猫山王榴莲，全部在原产地榴莲园树上熟即摘，不加防腐剂，经过卫生包装之后即时急冻处理，风味到港，打开包装就品尝到新鲜的极品猫山王。 6月30日前亲临人民超市湾仔和荔枝角 D2 店买原角猫山王，1.1至1.3公斤，每个208元，1.4至1.6公斤，每个238元，400克猫山王榴莲肉每盒168元，400克 D24 榴莲肉每盒90元。